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头先咧就我仲记得我第一节尾啊，就话其实无论叶柳又好，林郑都好，其实佢哋两个咧都唔系一个 serious contender 嚟嘅。嗱，如果你睇翻即系琴日咧，阿叶柳嗰个叫做系做叫做宣唔叫唔系都系咪叫做 造势宣布参选 系啦，宣布参选大会啦吓。咁、嗰个大会里边见到撑场嘅人，其实系冇大 masa 嘅。完全冇大 masa 嘅，咁你而嗰啲即係所谓铁票呢，即係中央嘅铁票呢，就目前嚟讲呢，就行晒喺呢个林郑嗰边。咁因为其实已经老董已经示咗意啦嘛。 仲有周玉成都暗示咗，甚至乎可以为明示啦，有 plan B 嘛。 係啦，好大。 路线唔变，就但係搵个另外一个人上马。 係啦。咁嗱，先讲叶柳先。叶柳呢，第一你就如果你三大板块，你泛民你唔会啦，系咪？你冇大 masa 啦，你而家你琴日同你撑场嗰啲所谓公务员啦，或者嗰啲以前啲高官呢，其实原来有好大一部分呢其实都系冇票嘅。即系所以原来系得个势嘅啫，其实系。咁你叫比较有份量呢，你叫钟日杰啊，跟住咩史太祖嗰啲，因为你嗰啲系 friend 嚟嘅，冇计啦，系咪？ 同一个党嘅 你。咁所以就你冇意义，冇乜意义啊，即系你系等于系一个新民党嘅呢个另类造势大会。 即系讲开史太祖。佢就即系就唔系四方嘅，佢周围广交朋友嘅，即使我叫佢买台咧，花生台咧，嗰阵时佢都有俾面嘅， 系嘛， 都会帮手顶下嘅。我叫佢买社民连，佢都会帮手顶下嘅。我叫佢买茅民，佢会帮手顶下嘅。仲问你最贵几多钱？ 啊，我就买最贵一台。 系啊，我买最贵嗰两台啊，唔系一台添嘛，屌佢。 咁所以大家唔好去对佢太有期望啊。第一，即系佢系党员啦；第二，就系佢系四方，即系嗱食四方饭嘅。咁所以其实琴日嗰个造势大会咧就冇乜意义，但系佢嘅政纲咧，即系我哋都。我都值得讲一讲嘅，即系嗱，有 唔系讲完嘅啦咩？我哋 唔系冇讲嘅，你琴日头先边度讲啫？你讲讲下，你变咗系你嘅政纲啊，变咗系。 屌！我见到佢23条搭呢个831已经吓死啦。 唔系我 唔使讲公共政策啊。 我讲啲民生嗰啲嘢系几咁搞笑，大佬，即系咩？教育嗰方面呢，就建立呢政府官员各行各业嗰啲精英组成嘅生涯规划大军。咩叫各行各业嘅生涯规划大军呢？嗱，坦白讲，即係有一啲说话呢，你一句说话你就辣着嗰啲所谓嘅90后㗎啦。 咩说话啦。 即係咩，即係譬如咩说话呢，即係其实佢叫你喺嗰行里面搵啲行专，然之后就去 lecture 你。嗱，我当年想当年呢，我点样白手兴家我点样呢点样呢，时代唔撚同咗啦嘛。你系咪可以学似港英政府还返一个咁公平嘅社会俾我哋先？ 冇。 唔会呀嘛。 我跟住你嗰啲 mentor。喂，你估我真系抄你一套就掂啊。我今日先睇一段AM730, 我啲行家写嘅。佢话今次会计界泛民出26席赢足26席。点解呀？佢话足足有 38% 嘅执咗业㗎喇。即係有牌㗎喇，隨時可以即係做執業會計師㗎喇喎。部分冇啦吓。喂大哥，30,000人工一個月都唔夠啊。 嗯。 17% 係大概係即係600,000人工以下年薪。 嗯。 喂，過關斬將咁辛苦。 都買唔到樓。 喂，梗係買唔到樓啦，大哥，600,000人工一個月你唔使使呀，唔使俾阿媽。 嗯。 你最多咪儲30-40萬。喂，仲系如果啲系好高级嗰啲添啦，已经系随时，因为你谂下38% 加17都系几多？喂，点解嗰班阿哥全部输 Q 晒啊？我唔妥你啊，阿哥，我唔妥你啊，嗰班老屎忽啊，大哥，而家真系，所以而家唔单止系唔妥老屎忽喺个政治 界里面出现㗎、 嗯啊啊。 各行各业里面出现㗎、 啊。 你仲话咩生涯规划 咪囉。 Mentor program,mentorship。 你唔好话生涯规划你嗰、那个。 你未觉得。 你嗰个结清都搞唔撚掂啦。你个结清你都冇说服力啊。你系咪又同我哋讲。 喂同埋你香港一个话晒一个中国人嘅社会。嗱本来我唔想讲。喂系咁㗎。喂，所謂生涯規劃，唔通我分啲生意俾你 enter？ 係咯。 喂，我有單生意，喂，你幫手做一半，大家啊，最多你當係 practice。 嗯。 喂，我食四分三，你食四分啊？你話都有數啊？起碼我都 practice 過下嗰樣嘢。喂，香港人會咁嘅咩？唔會，鬼佬就會。 係。 甚至乎可能你拎嚟俾我，得我做 senior， 你做 junior， 一半咧。 嗯嗯嗯。 喂，咁就叫生涯規劃啊，大哥。 係啊。 即系你系咪分享生意先？ 系啊， 分享市场先，大哥。我做咗咩戆居嘢？ 嗱，譬如嗰啲咩嗱，研究呢个发展市区嘅接近市区嘅郊野公园，即系梁振英政策啦， 即系拆郊野公园 啦，系啦，拆郊野公园啦，即系打郊野公园嘅即系主意啦，呢、這个唔使讲啦。第二，哇，呢、這个先大镬，佢话引进具体措施，肯定警队表现，鼓舞士气。你点样鼓舞士气咧？即系你而家嗰个嗱，其实讲真。如果大家咧有睇广明咧，即系嗰啲文咧，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如果你讲纪律部队嚟讲咧，你讲嗰、那个级讲人工嘅待遇最好已经系警队噶啦，已经系 喺公务员里边啊嘛， 唔系纪律部队啦，起码就 exactly 纪律部队啦。喂，你点样咧？嗱，如果你真系讲鼓舞士气嘅话，啱嘅，可以嘅。你咪 DQ 咗成个呢个咩咯？警监会去咯，即系你做嘢，你点样行恶啊？你休班警点样强奸非礼啊？都冇人耐得你何嘅，咁啊最鼓舞士气啦，系咪先？喂，你唔系为鼓舞士气而鼓舞士气噶嘛？如果佢哋士气系低落，你有冇回应翻你雨伞运动做嗰啲扑街嘢而做一个认真嘅检讨先？你都冇。咁你朱经纬你都拉唔到啦，喂你士气已经非常之好啦，系嘛？原来朱经纬乱鸠咁打人，当人哋奴隶咁样打， 喂， 可以 如果你法庭啊判七警系无罪嘅话， 好鼓舞士气啦，系嘛？ 黐线，真系咁，喂，呢个唔系香港嚟噶啦，系嘛？喂，原来可以强权武功你嘅，任咁系任喺条街度打人都得噶，大佬，你为差佬大晒 系咯？咁你使乜守咩纪律啫？屌，戆鸠， 个健身得啦， 啊， 系嘛？喂，唔系个个好似曾建超咁大只噶，大哥。喂，我哋嗰啲随时两条骨断 Q 咗噶，大哥，俾你搞个骨折噶。好啦，真系咁大镬。 跟住啦，就话咩促进呢个渔业，以至到系呢个咩农业向高科技同埋高增值嘅方向发展。唔系，第一，你个农地咧？系咪先？你而家农地都要拆，你啲农地都收啦，咁你点样发展啊？ 算啦，冇同佢咁认真啦。系、啊、咯，喂，佢嗰啲嘢零咗物有，系、啊、咪？基本上氹阿爷开心，擦阿爷鞋，谂住咧，嗱、啊，因为佢都醒嘅， 唔系佢拆都拆错，其实都 嗰边揸住五百飞，以为阿爷全力谷落去嗰七百，佢咪有机会咯？嗱、啊，胡须仔又早咗辞职啦，咁唔通个政务司司长又辞埋？ 系， 喂，其实而家个 situation 确实咧系真系大像雾又像花嚟嘅，大哥，喂，点样去估啊？所以唔好咁早估， 嗯， 阿爷嘅人都唔会话俾你班友仔听，究竟而家究竟佢想点？因为佢自己都未计咗盘数，究竟系点？而家仲喺度计紧嗰盘数， 嗯， 所以你唔好咁快话落住， 唔系，但系咁讲， 甚至乎有人话。嗯出个另外一啲都得噶， 系系东方嘅讲法嘛，唔系我信东方嘅讲法嗱，即系 佢有谂紧嘅， 系 佢有谂紧就系、是，喂呢几个全部都有问题嘅、嗯，包括叶柳，你揾叶柳做，随时衰过梁振英添， 系 林郑都系噶，你问我嗱，我唔系性别歧视，我想讲一样嘢，女人做老板有冇人试过？ 试过， 你觉得点？ 唔系咁，如果你讲大长耳好正嘅， 你睇下我哋阿 Dennis 哥喺我哋对面喺度岌紧头。喂，女人做老板， 唔系上司都 女人做老板，我都试过啊！我僆仔嘅时候，哇，好难顶嘅大哥，因为佢冇 priority 嘅女人，即系边样嘢重要，边样嘢唔重要，佢系分唔清楚噶。对女人嚟讲，所有嘢都重要，所以咧样嘢咧都夹到你晕噶。 嗯， 而呢啲人做领导人系最危险，话俾你听。两个女人都系咁，难听啲讲就系、是、麻甩佬咧，就识排 priority 嘅，可以懒咧就懒咗佢，好多都系，最好你搞掂啦，你唔好搵我啦，大哥系嘛？ 你搞掂就得㗎啦。但女人就你点搞啊，你讲嚟听下。跟住呢你搞一步嘅时候点啊个进度。哇，烦到你阿妈都唔捻认得。 咁啊， 所以如果你女人要处理阿爺嘅政治嘅 任务啦， 出事嘅。 唔系，但系咁讲， 23条会出事嘅。 嗱，其实 政改会出事嘅。 嗰啲民生嗰啲嘢咧，嗰啲笑料咧，嗰啲就唔重要啦。但系我哋留意翻佢政纲咧，有好多政治任务其实已经系涉咗落去嘅。即系其实为咧呢个特首选举咧，即系建制派嘅特首选举立下咗个标准。譬如就系话你23条立法啦，重启政改可以，但系要基于831，仲有呢个要修改议事规则啦。跟住仲要立呢啲泛民做呢、這个入去呢个行政会议做呢个忠诚嘅反对派，咁我諗嗰个就係汤家华啦，因为已经讲咗啦嘛，已经系。咁啊 我想话俾佢听咩叫忠诚嘅反对。 咁你反对定忠诚先？ 唔系 是但一样嘢咋嘛，你要 喂呢、這个系有一个约定俗成嘅学术嘅理解。 系啊， 喺政治学上面所谓呢一个嘅 royal opposition 唔系 royal。即都可以嘅，因为都系英国嗰啲嘢嚟嘅。Loyal opposition 意思就系话，我系明反对你嘅，因为我系反对派，所以咧你提乜咧我都及你嘅。 哦， 因为咁先至系监察到个政府运作啊嘛。 O、okay, K， 喂，你一个议会制嘅国家里边，点解即系如果工党在野嘅时候，保守党提乜我都 challenge 佢嘅？ 系， 我哋有个影子嘅内阁嘅提 alternative 嘅 policy 出嚟嘅。喂，呢、這个先系叫做 loyal opposition、 啊。哦，咁佢我谂佢 错咗啦。 我谂佢所谓佢意义咧， 仲话史丹福大学读呢个政治大哥嚟。 我谂佢意思就等于咧就叫纯化咗啲反对派，咁啊变咗咧由反对派就变咗忠诚派啦，叫做系。咁 唔系，我谂佢咧唔识英文嗰个字嘅解释、 哦 okay, 因为英文嗰字夹硬咧系读落去嘅， 系嘛？ 即系因为一个系 loyal 嘛， 唔系嗰种 一个 opposition 嗰种自相矛盾咧，就等于咧就是、一个。 但系两个字中文夹埋，你基本上两个字系 系啊，就非常之矛盾 噶嘛，两个字。 唔系等于你有冇听过一种叫做系即系阔佬，唔系即系呢个孤寒嘅慈善家，你唔会有样咁嘅嘢噶嘛，大佬啊。 喂 ，loyal opposition 嘅意思就系话，我系忠于自己嚟反对你啊， 系啦。 我同你嘅政策系南辕北辙，但系一个民主社会里边系需要呢一样嘢，因为我可以听到唔同嘅声音啊，同埋我监察到政府嘅运作，唔会俾佢自把自为，戆鸠佬、戆鸠婆。 咁、啊、跟住就系、是、其实系关于国民教育噶啦，就系、是、中史咧就列必修科，咁而通识咧就改为选修科，因为通识咧 我都唔反对呢个就 通识咧系反而令到啲学生咧其实系好 critical 啊，咁啊即系诞生咗好多黄之锋呢啲物体出嚟啊，咁所以其实佢哋就近年就系咁样检讨啦。嗱呢啲全部系政治任务嚟嘅，五大政治任务、其实就系为呢个建制派立下咗一个。一个忠诚嘅标准。咁变咗其实嗱讲真的，你讲阿叶柳佢唔系一个 serious contender。第一就系佢冇呢，其实系冇财主佬去站台。呢、這个好紧要啊。因为其实啲商家就系睇喂你有冇胜算先赢㗎嘛。因为其实今日呢有人讲咗㗎啦。 我先买落你一度。 係啦。好唔知阿曾玉成讲你边个讲。喂如果你系冇胜算，而我将我个头柱压咗你呢度，我以后冇人同我做 friend 㗎。 好核突， 我 系 会死得噶。 商家佬呢样嘢最叻 噶， 商家佬呢样嘢睇个势最叻。点解、要买热门马，唔会买即系冷门马就咁解？ 唔系，所以点解 输都大把人一齐同我输啊？ 所以点解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哋唔会话即系咁唔堪呢个星岛嘅意见咧？虽然佢话梁粉报，但系烟仔可系咩人啊？即系佢系睇有冇利益先跟嘅啫嘛。佢本身。即系选特首之前啦，佢点样针对阿梁振英去屌鸠佢啊？又喂，佢攞埋佢老母啲脚趾嚟讲， 我都唔记得咗， 咪扎脚啊嘛，系嘛？几面啫？喂，即系嗰啲人就系睇，即系呢啲咁嘅商家佬就系睇利益噶嘛，而睇利益最嗅觉最敏感嗰样嘢就系睇你有冇机会。呢个好紧要嘅呢样嘢系， 唔系我谂佢有几个 factor 佢一定会考虑嘅。第一，喂，阿爺祝唔祝福你噶？ 系 第二呢，一定要考量一样嘢就系呢，有冇市民会撑你 的。系， 因为商家佬真系做生意嘅话，即系除咗个 policy 要透明之外，就系deregulate 唔好咁多规则， 系咪？最紧要俾我即系投资能够有回报。 嗯， 喂，同样喺政治里边，佢都系会咁谂噶。政治嘅稳定系重于一切噶、嗯。喂，你下下都搞七十九日，喂，咁我做生意我点搞啊？喂，可唔可以你磨和佢噶？你喂，我俾得钱你冇问题嘅，我政治捐献俾你冇问题，你同我磨和佢啦。 嗯， 你同我搞掂共产党啦，你同我讲掂数据啦，同样道理啫嘛。你社会嗰个和谐就系咁嘅啫嘛。 嗯， 喂，你唔同阶层之间，喂，你唔好下下嚟仇商先得噶。 嗯， 喂，商家佬一定会咁谂噶。你有乜嘢你又屌柒我李嘉诚，就话我呢、這个即系八号风球唔打嘅时候就关我事咁。喂，系你天文台自己搞噶、嗯，大哥。喂，我喺背后影响你嘅政策一件事， 嗯， 系另外一个问题。但系个最重要嘅就系你社会起码一定要稳定。 嗯， 喂，如果你俾热楼咁搞法，喂，三个月一次占领一次咧，国民教育又系咁，系咪？即系话要靠中史，中史我都同意嘅、嗯，某程度上我认为，即系如果你话共产党唔想搞分裂祖国嘅话咧，读下中史，尤其是嗰鸦片战争之后嗰啲就啱噶啦 ，OPM War 系咪啊？喂，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佢真系会出事噶，一个林郑，一个佢，其实佢真系唔系好得梁振英好多噶咋？喂，如果你真系叫夹硬拣啊，即系焗住我拣啊，如果唔系即系打我靶嘅话咧，咁我宁愿梁振英算啦。 其实两 喂，佢起码有头有脑啊，我都捉到啊，我唔知道我捉唔到嗰两个女人啊。我真系捉唔到佢两个啊！ 其实两个都系程度上咧，程度大或者细嘅梁振英，即系其实两个都系行梁振英路线，即系咁讲，即系佢只不过佢、就是。 所以我更加觉得，喂，既然换得梁振英， 嗯、 由人事转变埋路线、 嗯， 虽然独裁者就唔会估到你开边饭都好，始终呢度都会有少少调整。 嗯， 始终会有少少调整。 嗯， 再加上而家你成个国际大局。如果谂下，调翻转头谂，可能揾曾俊华都好喎。喂，起码英美势力会撑佢场喎。佢中间可以做 mediator， 好学你食饭嗰阵时候讲，系嘛？佢中间可以划船下。喂，而家你 Donald Trump 去到咁 Q 尽，喺度反华，甚至联俄反华，我点搞啊，大哥？喂，呢个系要重新谂啊！即系你唔好谂香港净系嗰七百万人嘅地方。嗯，呢、這个就一定系共产党里边话晒事，有时佢话晒事一件事，你都要俾啲即系拱翻佢转头噶嘛。嗯、我哋唯一而家嘅功能系咁嘅啫，即系反倒退不撤退嘅啫，大哥。 系啊，而家 你唔好咁贪心啦。 系啊， 喂，我哋已经痛定思痛啦。你越嗌得高价，有时真系搞唔掂啊。 呢、這个唔系话唔想抗争问题，问题就系话我哋见到其实个势而家已经好难揾到人出嚟啦嘛。所以就系你 谂下 DQ 第二镬。我嗰日唔喺香港，我听到你喺个Messenger 嗰 group 里边话坐得半个遮打花园门，屌你都惊啦！半个遮打花园你几多啊？但最多都系千五人到啫， 嗯， 最多千五人啊，四个人 DQ 啊，十九万票啊，啲人去晒边啊？因为大家 fatigue 啊，攰啊，同埋咧个挫败感好强， 嗯， 社会运动有一样嘢。你唔好笑啲左交阶段性胜利，你系要阶段性胜利。 嗯， 你冇阶段性胜利嘅话，你系唔会继续搞落去噶。 唉，确实。 喂，攞唔到十分，顶住两分，蚀下场先啦，系嘛？喂，对我哋啲群众嚟讲，都有少少成果，大哥。 唔系成，往往成功嘅民主抗争咧，如果你真系要谂住行非暴力抗争条路线嘅话，而事实上目前为止呢个最可行噶嘛。就一定系滴水穿石噶啦， 一定系 piecemeal， 系啊， 一步一步一步到位。嗱、嗯，今次最后一样嘢喺第三节完结之前讲嘅啫。其实抗议小圈子嘅荒谬，最有效嘅方法就系边一个候选人最高民意支持嘅，而最后输咗嗰条友，呢、這个就系反映小圈子选举嘅荒谬啦。你记唔记得？ 嗯， 老董第一届任期嘅时候。佢赢民意赢小圈子，共产党大条道理同大家讲，有乜问题啊？八百人小圈子选举，曾荫权都系咁嘅噃，八百人小圈子有乜问题啊？佢又赢铺，又赢呢一个嘅小圈子，同样道理六八九都系咁啫嘛。当日点解佢会爬过呢个唐英年啊？佢民望系高过唐唐嘅大哥。 唔系咁， 所以今次佢点解计咁耐条数系永远计唔掂嘅就系、是、睇到胡须仔搞成咁，嗯 ，OK 喎、啊，嗱佢又唔真系问心，佢唔想撑佢，你唔好俾即系集握手，即系嗰度系即系掩盖咗，喂，但系有咁嘅民意，咁嘅铺嘅结果嘅时候，佢输小圈子。呢、這个就系小圈子最大嘅方 法，系系系， 所以你一定要利用呢个共哥。嗱，就算你想同共产党斗都好，你话俾佢听，你呢个小圈子选举系完全失民心嘅，咁你就有下一阶段嘅斗争嘅策略啦。就话俾佢听，啲千二人不代表我咯，不代表香港人咯。喂，三届个铺同小圈子系一模一样噶，你唔好话以为佢唔考虑啊！ 其实系、哦， 佢有考虑民意噶，大哥。 吻合噶，咁变咗佢就话：喂，最高民望已经做到特首啦，你仲求啲咩啫？系咪先？咁而且 喂你美国选举都系咁啫嘛，你成亿人去投票，大佬我嗰票嘅基本上微不足道噶啦，咁你又去投？咁我去投，其实系反映嗰个铺嘅结果噶，大哥。某程度 即系所以而家中央或者习近平最高明嘅策略咧，其实。就係、是、留一線俾阿曾俊華，都係俾佢 run。但係咧，就是、其實講真，而家所做嘅嘢，佢放葉劉出嚟，放林鄭出嚟， 夾佢、 就是、考驗你啦。你喺最 critical、最生死攸關嘅關頭，你會唔會向呢個民主派黑臉啊？ 咪同埋咧，佢嘅政綱裏邊反映到咧，要處理中港矛盾嘅問題，其實唔容易。你點可以有 peace 老共，有 peace 香港人？嗱，胡官嗰啲好明顯係全部執曬埋去香港人嗰邊啦，係、哎、嘛？老實講，佢啲政綱 O K 噶，唔好計嗰啲未計即係税收啊，未計財政嗰啲開支嗰啲問題，全部 O K 噶，佢一啲大部分即係未打條數咋，因為佢冇話 count 人幫佢計咋，大佬。喂，但係你如果曾俊華你真係想做王者嘅話，你要計啊呢條數，你跟胡官又死，你跟林鄭同埋呢一個嘅葉劉嘅路線。跟住你嗰啲铺就输噶啦，你攞到阿爷祝福就托咩？阿爷其实最后都会望住嗰三个因素里边，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你攞唔攞到市民嘅支持。 嗯、 行政管理冇问题噶啦，叶刘同佢都冇问题噶、嗯，林郑都冇问题噶、 嗯。 爱国爱党问题就系佢梗系差少少啦，一定差少少嘅大佬。嗰啲友冇鬧錯佢嘅，喺港獨嘅問題上面有冇出嚟講嘢啊？大佬，你繞個圈嚟講嘅呢條友，講翻自己咩母校啊，為自己校隊打氣啊嗰啲咁嘅嘢嚟講嘅，呢啲啱我哋香港人聽嘅嘢嚟㗎。 佢係會 spin 嗰、那個佢會導正本土，即係佢承認本土係正路嘅，係有本土呢樣嘢嘅。吓、啊！我记得佢讲过呢啲说话。 我梗系知佢讲咩啦，因为我同佢同一间学校咁啊，讲紧捧下自己 校。系，咁啊，梗系想自己咩噶啦？ 我都即系感觉到好 pleasant 噶，个 feeling。咁但系问题你我 pleasant 有 Q 用？我哋都系好本土噶嘛，我哋系香港仔嚟噶嘛，梗系觉得你过瘾啦。但系阿爷点睇咧？我真系唔知道。我亦都估佢系唔中意咁样，佢系中意梁振英 six star 喎，系咁揼落你嗰度喎。 系 一处理港独嘅问题上面，处理国家分裂嘅问题上面，面对美国佬嘅问题上面，喂，嗰啲系零左勿右噶嘛？喂，共产党嘅思维，你呢个共产党嘅谂法嚟噶。 嗯， 所以你而家话佢赢，你又系死嘅；你话捧佢又死嘅。不过我只系敬戒一样嘢啫，千祈唔好谂住自己嘅票冇用，你咪将佢抌落海。 唔好投白票。 第二，就算你出人都好，讲下政纲都好，屌你唔好投翻俾自己啊，大哥。 嗯， 你千祈唔好投翻自己阵营嘅，大佬你得300飞咋？ 咁啊真系输眼。 你唔系600啊？ 系左右唔到大哥。唔系我 你600唔同。 系。 你梗系投翻俾自己，大佬我哋自己赢啊，大哥。系、嘛？我最惊你连最高工资又冇呢、這个。退休保障冇咋，屌都低得 咁零。我覺得真係你要將成個選特首選舉定位為一個反倒退嘅一個戰爭先啦，係嘛？即係你其他嗰啲嘢就之後再講啦。你都唔可以即係 expect 佢係可以應承到你撤回八三一，佢亦都冇咁嘅權力。 我係佢，係咪講啦？得明白。我覺得香港係要政治上面嘅發展係要繼續進步，我一定會努力反映下，反唔反映得到？佢都決定唔到啦，唔通你揀個啊？ 硬过硬说服嗰啲建制派啊，过咗三分二啊，行政长官同意拎上去中央，中央否决啊，因为咪你中港最大嘅危机，大哥，系嘛？喂，除非我哋真系揸支枪去打仗噶咋，如果唔系冇得搞噶。喂，好，休息一阵， 好， 今晚加多节啦， 好。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积极。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红，我真系准备着草，我准备着草。